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塑周三加油日，好康升级，不让你知。汽油加满25公升，现折25元。六月底前凭优惠卡到麦当劳买麦脆鸡腿分享盒，加送麦脆鸡腿一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熊安心。 You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亮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武汉市四月初才结束新冠肺炎防疫76天封城，周日又新增6名本土感染病例，官方担忧爆发第二波疫情。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令全城所有单位以10天为限，为总数1100万的居民筛检病毒。根据官方说法，6名感染者全是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密切接触者，随后小区马上封锁。但武汉市解禁至今超过1个月，各种内外交通往来复工，不仅交通人流剧增，究竟还有多少群聚传染也不得而知。基于防堵第二波疫情，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令各级社区今天向武汉市政府呈报具体方案，以10日为限完成辖区内所有居民的核酸筛检。依照武汉市常态人口1100万，10天全查的话，一天得筛110万人。目前河北省官方使用的核酸筛检试剂每份单价落在人民币16到24块钱，大约台币70到100元，光是购买筛剂不计其他检测还有医事人力成本，武汉市政府就得额外支出人民币1亿6千万到2亿4千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交通部长林佳龙透露，第一阶段防疫旅游规划520之后启动。林佳龙指出，交通部已经和观光业规划游程，希望借助参加第一阶段人才培训的学员，向国人示范怎么玩得安心。根据初步规划，防疫旅游一辆游览车最多20人左右，以类梅花座方式让大家间隔就坐，住宿采取1人1室或者是2人1室，尽量避开合菜，以个人套餐还有自助式餐点为主。如果非得安排合菜，10人1桌的圆桌只限5人入座，而且使用公筷母匙，景点以户外为主。至于防疫旅游启动多久之后才会开始下一阶段的安心旅游，就得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决定。支持前线医护人员， Uber 台湾今天宣布和多元化计程车队合作伙伴提供10万趟免费精英优步。Uber 和双北市政府合作提供新北市17家急救责任医院，还有29区卫生所的医护医事人员，以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8个分院、北市新冠肺炎集中检疫所医护人员专属乘车优惠，每人最多可享5趟行程优惠折抵，每趟折抵上限220块，优惠期限到6月30号。防疫政府机构以及医疗单位可以透过向医护致敬计划活动网页了解申请免费行程优惠。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全球饭店业，凯悦酒店集团今天宣布重组全球业务，裁减1300个工作职缺。 凯悦集团从疫情大流行以来采取减少员工薪资，还有实施无薪假减少支出，但是发现步伐太慢，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必须执行更严厉的财政措施，决定6月1号裁撤全球1300名员工。宜兰县罗东镇知名台菜餐厅祥瑞杜小月不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5月20号结束营业。祥瑞杜小月专精宜兰古早味美食，开业至今将近30年，菜肴深受宜兰人喜爱，宴席订桌至少半年前就得预定。不过疫情冲击，祥瑞杜小月来客数大减，今年3月就有歇业的消息传出，现在确定歇业，520以后的订桌不受理。南韩超人气实境节目 Produce 101由制作人安俊英负责，不过节目造假，南韩检方侦讯调查之后，今天将安俊英还有金信总企划求刑3年，李信助理制作人求刑2年，5名经纪公司相关人求刑1年。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33点，跌幅 1.21%， 指数10879点，成交金额1722亿。日本现在上涨35点，20426点，南韩下跌3点，193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点，10984点，香港下跌360点，跌幅 1.47%， 24241点，新加坡下跌26点，跌幅 1%， 2585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请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防疫期间，爱需要一点勇敢。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慢慢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豪士吉水果爆。 花莲寿丰果宴大西瓜开放预购咯，彰化温室新鲜无花果，云林文贝阿露斯网纹洋香瓜，屏东嘉东巴掌大莲雾，高雄艳丽荔枝，以及屏东方山再从红艾文芒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想我吗？会偶尔 样吗？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诚实回答。可是爱也让人疲乏。 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好，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力宏，两个人不等于我们。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如果你现在边听也想要觉得手里痒，想要打字， 哦，你又提醒了我，我现在要出动了， 想要找人聊聊天的话， 我要开始聊天。 老编又要出动了是不是？老实说小编， 我要开始出动。 你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搜寻飞碟联播网，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就可以跟大家互动咯。也谢谢今天一开始已经加入的2400名听众。 欸，你知道一只阿元他的50万订阅 QA 也分上下集，不到一天就有几万人次观看了吗？频频都是 DJ 做 YouTube 20万 差不多啦，15万。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Karen Moon 为的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 欸，那键盘声太大了。 有听到我溜溜麦快速的打字声吗？ 我现在可以明白，就立马帮忙，人家会说我隔壁同事打字很大声，该怎么办？这很困扰我。 还好吧，听着打字我觉得蛮舒压的啊。 因为那是符合你自己现在你知道你动的节奏啊。嗯。 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周末精华重播，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陪你哦。 每当你叫我 darling， 这字眼给我信息，因为这就表示我目前是你的唯一。每当你叫我 darling， 我就必须相信你说的花言巧语和手里温柔陷阱。 Darling， I love you darling， I believe you darling， I hate you darling， but I need you。 范晓萱的 Darling， 各位 Darling， 今天要跟我们聊聊天吗？聊天的方式有二，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上班族543的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你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飞碟联盟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互动一下咯。昨天呢，我又打开了一部新的影集来看 哦， 叫做《恶灵玛丽安》，然后是我蛮喜欢的那种调调，就是它不是真的很恐怖那种鬼啊，突然出现全一幕那一种，也不是音效突然哒啦那一种，就是那个氛围就有点压抑，就会让你的那个一颗心悬在那边，就 扑通扑通的狂跳。 然后呢，又来了吗？没有。啊，这里吗？哦，没有，大概是这种调调。 我今天被Netflix 在 YouTube 上面他砸了很多广告费，其中呢这一部广告就是看了以后觉得哎，好像有点想看哦，叫做《危险谎言》，我不知道大家有看了没？ 没有。 然后他的预告呢是突然有人留给他了一大笔遗产跟一个房子。对，然后就这个房子里面一打开，里面有宝箱，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美金，哇，好棒哦！可是就有人就是按电铃，叮咚，然后好像背后有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有点想看下去到底发生什么事。 一栋屋子里面有宝箱，里面充满美金，就 你说 你一定会出事。 你说要你的话，你不会收是不是？ 那个很可怕哎、欸，那个钞票都已经都被做记号，我一划就被抓走。 突然很多很多的钱。 先汇到你户头，然后你再分批给我。 我说洗钱啊！ 啊，这就是洗钱啊！ 对啊！ 啊！ 你的爱大声唱出来，一直唱，一直唱，还要一起唱。看你看的书，听你听的歌，和你喝的汤，想的你。穿你的衣服，走你。 去走，他忘记了孤独。 玉凯说，今天是我的老婆生日，想要透过节目祝我的老婆生日快乐咯， Happy Birthday。娃娃魏如萱的好吗好吗，嗨你好， 好吗？ 嗨玛丽，玛丽好， 你好，嗨甜甜， 嗨 甜甜，你现在上班是可以打电话的、 哦、因为我今天请了个假。 哦，你才刚报到就请假，听起来你是这样看病是不是？ 对，然后出车祸。 哈？ 他怎么了？ 出车祸了。 对啊。 Oh my god！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医院，然后今天门诊会决定说要不要开刀。 你刚刚车祸吗？ 没有啊，前天。 伤到哪儿？ 伤到锁骨，我左边的锁骨就是有 骨折吗？锁骨骨折很难好哎、 欸。肩胛骨好像有点位移。 Oh my god！ 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医生那时候是急诊的时候是跟我讲说，要么就是吊三角筋，然后吊一至少要吊一个月以上，啊，要么就是开刀要打那个钢板在里面这样。 哼， 对， 所以你今天要做决定。 对，不过这两个决定都共同的结果就是我的左手会暂时没有办法用，不过这对我的工作就会有点影响，所以我就比较担心、 啊。 对耶，对，你是工作跟手语有关，对不对？ 对啊。 我天啊，就在天天面前，我的衰根本就不算衰。 刚讲到工作、哦， 你说的衰是什么衰？是天天的那种衰，那我就输了。 所以你公司就目前就是。你有要请多久吗？ 我公司目前是看完医生之后，然后看医生怎么决定再跟公司讨论这样。 我的天哪！ 对啊，就是这样子喽。 希望你康复得很快。 我早上跑去庙里面这一盖，因为我觉得我这上半年实在太衰了。 真的哎、欸！ 我就一直跟你说很衰的人，就虽然没什么信仰，我就一直说服欧马克去庙里走一走，他都不听我的话。 我不要啊！ 他就是硬不要。 不是啊，等等。但天天是有发生一些事情，他的人生有出现一些改变，有没有？你有感觉到那个改变是什么吗？天天？ 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 什么改变？ 你的人生多了另外一个人啊，你的人生多了一个女朋友啊，是不是交了女朋友之后把你的好运一次都用光了呢？ 好可怕哦。 是这样子吗？早在那边，那你结婚怎么说？ 你说我啊？ 啊， 哎、欸，我不一样啊，卡提啊，帮扶运啊， 所以你最近也变得比较衰，是这意思吗？ 啊，这个帮扶运期可能已经过了啊，开始要 高峰期已经过了， 对对对，开始可能要均值回归啦，回归开始就是之前 回到你原本的轨道而已， 之前赚的全部要吐回去啊，哇，好可怕、啊！ 好啦，总之就是希望我可以顺利度过这一关。 好的，早日康复。 感谢， 拜 拜， 拜。 的角落。

回去的路会透着有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哪里去找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 残缺的彩虹，来自于陈绮贞。哇，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上班族五四三。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现在你想找人聊聊天，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当然，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是正常。下个小时要请你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 该说的别说了， 这首是 我们， 你唱不出来的我们吗？ 我唱不出来吗？ 你 哦，好像有， 真的有 某一 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 真的是很喜欢周冬雨耶，他演戏就让我很 着迷， 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看喜欢你啊，还有后来的我们啊，还有这一阵子那个少年的我、年少的我什么的我，就是每一部戏里面他那个表情，就是我就会只想他跟男主角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只想盯着他的脸看。我完全都不知道这几部戏男主角是谁。 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飞姐你好。 哎、欸，你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你好，你是？ 我是新竹市的乔瑟夫。 乔瑟夫，你好。 我的青春之歌 还没啦， 还没， 下个小时， 下小时，还有三十分钟、啊，还有三十分钟。 哦，三点是吗？ 对，三点之后，三点之后。 那我可以现在先点，然后你之后再播吗？ 你可以先跟我们讲讲。 好，我的青春歌之歌就是柏林乐团的《Take My Breath Away》。 啊哈。 这首歌是捍卫战士的 主题曲， 电影原声带之一。 嗯， 这首歌我现在四十多岁，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看到这个电影，我就很喜欢这个电影原声带。 嗯， 我就去买了录音带。 嗯， 后来出了 CD 之后 再买 CD， 我又去买了 CD。 嗯， 后来有出了智慧型手机之后，我又在智慧平台买了他的原声带。 嗯嗯嗯， 我一路听到现在这样。 哇哦， 对啊，对， 好的， 就我唯一有的专辑录音带、CD、数位平台。 那他如果出黑胶，你会买吗？ 啊，没有，不会放弃啊。 我没有，对啊，我没有那个播放器、啊， 所以不会到就是即使我没有播放器，那一张我也是买回来放着这样。 不会不会，因为那应该是买不到啦，应该对啊。 哦，除非当装 饰。谢谢你们， 嗯， 拜 拜拜 拜。Bye bye， 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维里安唱法 的我们我们 我还没有听新的维里安这张专辑，我不太确定他这个感觉在不在，还是有， 还是卓越的呼吸声。 哇、嗯哦，你真的是听得很细节。 安之呼吸，第一式，可以不可以？ 脚底。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起身不回忆，从不曾犹豫，我却手空在你手里。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起身不回忆，从不曾犹豫，我却手空在你手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 你就是一颗小小的棋子， 哼。 静雯，王菲，棋子。前几天在家里附近走来走去的时候，然后竟然看到就是路边有两个小学生在玩象棋。 哦、 嗯嗯，就是哎、欸，好久没有看到如此复古的场景了。 好好好，公园还是很多阿伯在玩啊。 阿伯很多，可是小朋友玩象棋的我觉得很少哎、欸。 嗯，麒麟王的爱好者， 我真的太久没有玩象棋，可能小学后、国中后都没有再玩。我现在光是要记出那个顺序，我已经背不出来了、欸。 什么？像 是什么军马炮那个？ 像是像军马炮、炮兵、炮兵。 哦，你犯错特别好笑。有人在聊天室说，请问我的人生该怎么走才能跟马克玛丽一样当个广播人？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你根本不用走出门，你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手机， 下载一个 Wave， 或者是你哦也是啦，对啊， 下载个 Wave， 登入开台，开始讲话，你就是一个广播人 啊。不一样，可是 Wave 都没有人，可能 只有 我 一个， 一个那就是我啊，就是我本人，没有人听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分清楚，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是，你是为什么？你是真的真心热爱这件事情？那其实没有听众、没有观众都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常常我们就会被这些外界的影响到，觉得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看到我， 我要被看到。 没有人听到我，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 当个广播人，那你对广播人会有既定的印象吗？你觉得广播人都怎么讲话？广播人都怎么做节目呢？因为我没有很久没有客观的听我自己在电台里面的节目， 是哦， 所以我就还没有办法抓到，就是我有没有什么特质是大家说哦，广播人都会这样讲话，但因为我很爱听，我很爱听各式各样的广播节目，然后发现很多人还是维持着你印象中的那个介绍歌曲的氛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林宥嘉收录在今日营业中专辑里面的天真有，就是那个抑扬顿挫非常神秘。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曲子，是来自于林宥嘉带来的最新单曲天真有邪。你在想是谁是不是？你想不到的啦，因为我模仿得很烂。 没有，就是那个感觉有出来，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讲的这个其实也不能说是广播人吧，其实就是那一个人讲话的个人特质。 没有，我刚模仿了两个人好吗？ 对啊，就是那两个人的个人特质、啊。 这两个人你也听得出是谁？这首动物听的歌曲来自于。有一集我一定要回到最传统的广播。你可知道 我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 他没有这样， 我没有在模仿他。 对啊， 我刚刚都没有在模仿 Dennis 啊，模仿 Dennis 就他就是很有自己特色的人，他不是一个哦，把广播人放进去的套版，他其实就是 Dennis 在做节目的样子。 他有创出了自己一个套版，我觉得这是现在就是我们当代广播人 很几乎没有很少。 他应该就是一个指标，而且他就是很纯很纯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就是做夜猫 DJ， 然后。有人听没人听，反正他就是做这么多功课，我就是做这么功课嘛，我就是帮我自己评分嘛，我就说我自己 今天歌曲很棒，很棒， 我刚刚说将是将去嘛，不，讲错了， 扣两分。 主持只有32分，但今天的音乐，哇哦， 100分，加起来多少？一起算一算。 就这个东西是他自己弄出来的。然后反而变成、 欸、 对，然后反而变成现代的人讲广播，反而都会想到他。然后他也是在这个年代当中，真的，我觉得已经没有人是这个样子，是纯然的从广播然后开始红起来的。有昌明哥，侯昌明、嗯。如果你要这样算的话，但现在就是现在的话，应该就是 Dennis 对。 静音放送，李浩伟 Howard Lee 个人首张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琢磨的钻石。浑厚温暖又充满爆发力的声线，华语流行乐坛中一颗闪亮的钻石。十首歌，十个意境，一张真切朴实的专辑。新世代创作歌手李浩伟 ，Power Lee， 未琢磨的钻石 ，Diamond in the Rough。他的故事，他的歌声，陪伴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正传翠羽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正传。就让 我一直走，一直错，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 韦礼安最新专辑《Sounds of My Life》4月29日全球发行，《The Orchard》。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 叹息换来无语熄灭了甜蜜。

飞碟听友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一样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连续5天没有新增个案，也是整整1个月没有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目前维持440人染病，7人死亡，372人解除隔离。其中一对今年3月参加奥地利捷克旅游团感染新冠肺炎的母女，在台大园林分院隔离救治不久，病情急转直下，2人重症一度插管。经过院方积极治疗，女儿吴彩阴性，今天出院。妈妈虽然仍然住院复健，但也已经解除隔离，家人可以探视。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也出现了透明隔板，指挥官陈时中入座之后摘掉了口罩，笑说很久没有以真面目和大家见面，这是示范在室内也可以落实防疫。陈时中提到，连续30天没有本土病例，基本上现在有个安全的社区，但是个人防护不能少。水神抗菌疫受罚争议不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细数了产品违规部分。他强调，没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只能清洁，不能宣称抗菌。这个产品不仅标榜抗菌100%，又跟很多疾病和细菌串联，违规很多。陈时中说明，产品广告宣称10秒100%抗菌，有效的抗菌，又把这些细菌跟病名或病毒串联在一块，基本上要能达成这样的效果，必须要提出验证，验证也不是自己验，得要透过正式文件查验，有了查验登记，才能符合医疗器材或者是药品规定。陈时中强调，答案只有一个，如果拥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就可以，如果没有，就只能清洁环境器具或者是器械，不能宣称抗菌。新冠肺炎疫情让航空业进入寒冬，投资银行高盛警告，航空燃油需求很难恢复到原本水准，而且石油价格在大幅上涨之前，大约12亿桶的存储量需要消化。高盛认为，目前石油需求的严重损失主要来自3个方面：通勤、工业、航空。美国投资银行估计，到2022年的第3季，全球石油需求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高盛估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从去年的每日1亿桶减少到每日9400万桶，明年回升到每日9900万桶。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肉类供应，已经出现了短缺危机。不过数据显示，美国出口中国猪肉量持续增长，4月最后一周出口了17500吨的猪肉。美国连锁超市好市多上周宣布限制民众购买肉类数量，每人限购3盒。不过美国出口中国的猪肉量依旧很高，4月最后一周出口了17500吨，去年同期不到4000吨。实际上，去年底开始，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中国大部分猪肉生产，美国出口中国猪肉大幅增加。同时受疫情影响，工厂关闭，猪肉加工出现的瓶颈，也迫使农民杀死健康的牲畜，中国猪肉供应跟着锐减。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3.3%，低于预期，而且比前一个月大幅下降了1个百分点，也是7月来新低。主要是随着产能和市场陆续恢复，4月中国食品价格年增14.8%，涨幅比上个月回落3.5个百分点。涨幅比较剧烈的猪肉价格，4月年增率96.9%，涨幅也回落了19.5个百分点。生产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工业生产物价指数 PPI 也比上个月下降了1.6个百分点，来到

他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情感如何还给你？谁能够代替你？我已经已付出真情，为什么世界好不公平？竟让我们相遇，又经历太多。 刚刚在新闻时间目睹了一对母女之间的对话，女儿真无情。 我哪有无情？ 无情啊，无情啊！啊，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卡啊卡啊！ 用手这样扇扇扇妈妈，快走！ 你平常也是这样对你爸妈，你不知道吗？ 我才没有， 有， 我才没有， 有。 你是有亲眼看过你？ 有。 你在做梦。 啊！你这么突然强行插入，我怎么播片头 啊？ 我还没播片头啦。 的青春之歌， 我们青春之歌的时间来喽。 什么是青春之歌呢？就是你青春回忆当中有一首歌曲，不是暗算着某一段故事，是暗藏着某一段故事。 嗯， 你要跟我们分享那段故事吗？还有那首歌曲是什么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什么青春之歌呢？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美国的老王。 嗨，老王。老王在美国哪儿？ 对啊，我现在在往洛杉矶的路上。 往洛杉矶的路上。 是。 老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 Elvis Presley 的 Lost in Love。 好的。那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民国72年的时候， 是 这个 Elvis Presley 第一次来 台湾开演唱会。 对，那个时候我跟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去听那个演唱会，所以每次听到 Elvis Presley 的歌，我都会 想到他。 你说在哪里开演唱会啊？那时候 应该是中华体育馆，现在已经烧掉了。 那现在这个女友在哪里呢？你们还有联络吗？ 没有联络了。可是，我常常会梦到她，就对了。 常常会梦到她。 我梦里都是你。 那你梦到她是你们曾经真实发生的回忆故事，还是是好像你们又见面了？ 有虚构，有真实吧？ 啊，对对对，有虚构也有真实。 那你现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那万一你在梦里喊出了你初恋那个女友的名字怎么办？ 喊就喊吧，没关系啊，反正我就跟我老婆说的是 过去的事， 以前的事啊。对对对对对，对。 好，待会找到 你们。 好，待会找到送给你喽。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现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 孙楠，燃烧。 飞姐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呢？ 我是台北的小王。 嗨，小王。 嗨。 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庾澄庆的。 的。 糟糕，我太紧张，我忘记。 突然忘记那首歌。 我们一起来找，让你妈妈扭一下。 哇，第一个想到这个啊，快乐颂。 不是。 老实情歌。 山顶黑狗熊 好像叫做改变所有的 改变所有的错， 让我重新犯错。 不是这样吧？ 哦，不是哦， 不是重新犯错啊，让我重新来过。 哦， 好像是重新来过。 对，哦，为什么改变所有的错，让我重新再犯错呢？这个人有问题吗？写词人你还好吗？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是我就是高三的时候参加野百合学运那一年的歌。 好， 对。所以就是在联考很非常紧张的时候，还是有一批非常 热血的孩子， 对，在那个时候帮大家争取到终于废除了万年国代。 啊哈， 对， 所以那是改变所有的错，那是那个时候的主题曲哦，还是其中的在唱的一首歌？ 它不是主题曲，但是它是同一年， 然后正在流行的歌这样子。 当时对那一年的那时候还有金曲龙虎榜，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知道。 对，所以是当时候的歌。可是这个歌听起来没有很久，但是野百合却感觉好像已经很久以前，因为我们对已经有直选总统的权利很久，久到都忘了我们曾经没有。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记得是中正纪念堂嘛，对不对？ 对。 在中间堂上，就是你们真的会，就是有人拿着 Walkman， 然后听这首歌吗？唱这首歌吗？还是没有？ 唱的歌不太是这一类的歌，而且其实那个气氛非常肃杀， 哦，是 没有人在那边放声唱歌 唱哦，不是唱这一种流行歌，但是因为前一年89年中国才发生六四天安门， 对啊， 所以其实台湾的学生都是觉得 我们在民主自由地区吧，应该不会被这样学习在对中正纪念堂的广场，所以是一群年轻人这样捧大争取到大家现在还可以骂韩国瑜啊，骂小英。 你参加过野百合学运？ 谁？ 是啊， 因为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哎。 是吗？谢谢你。 像二十几岁的小姐。 没有啊，我四十七岁了。 你四十七了？ 对。但是我很喜欢听你们节目啊，就是年轻人讲一些屁话这样。 谢谢，谢谢你。待会问你送上楼，改变所有的错。 对，谢谢你们，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 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当我是播放器吗？你？ 我觉得其实这个小时才最值得直播，就是有影像 啊。为什么？ 看我们两个如何控制对方。我在那边说你歌放啊，他在那边跟我说你那个喇叭转大声一点，就是用手语比来比去。当时的女友叫什么名字了？梦露。啊，忘了叫苏小姐，竟然分享她的青春之歌了。你刚怎么没想到呢？有什么青春之歌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喽。Supply Lost in Love， 你有什么青春回忆呢 ，Baby？ 02-2363-9955。哎呦，哎呦， 哦，这个人是想要，你好，你好， 要点歌是吗？ 啊，是是是， 是 是是。

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健歌金曲。受了伤了才会晓得，李千娜不敢听的歌， 一个人不敢听的歌，包厢里总有人唱着，有些遗憾总特别揪心的，两个人其实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放空着，有些伤痕是无法痊愈的。风来了，我们走散了，雨停了，寂寞又走了，那些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看不开的放不下的曲折你我的旅程，于是累了倦了痛了哭了爱到傻了终于懂了，这不过就是人生，终究好人坏人爱人路人受了伤了才会晓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 李千娜2020有伤更有暖，全新单曲不敢听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孩子健康免疫调节是关键， LP33 益生菌胶囊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效认证，辅助调整过敏体质和免疫调节，天天使用 LP33 免疫调节好，过敏没烦恼，请洽全省康师美或上网搜寻 LP33。 Go Unique Suzuki 全民拼经济， Cherry 为你扛生意，同级最大再重力，情谊相挺免头款，靠近你挖来搭，史无前例就趁现在 Suzuki。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我个人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里面的 I'm Sorry。 我是秀楼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曾经过，我早就飞机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世界封闭，想让你抱着一件高跟鞋，我送你到你背部上来的兄弟。 当你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电你 UFO。 陈洁仪的心痛， 这首歌也有在你的青春回忆里占有一席之地吗？还是你的青春回忆有什么样的歌曲呢？要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 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在我们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有人说看着我的钱包就突然一阵心痛。 没钱啊！ 哎，今麦才十二号呢，你都心痛、哦。 会不会他是16号发行的人？ 哪个公司有16号发行的？ 有15号发行的啊！你忘记我们曾经做过一集吗？你几号拿薪水？以前在青春点点的时候， 这个数字比较少的吧？15是比较少的吧？ 就是有啊，而且那一集还遇到了一位神人，你还记得吗？ 你说他收猪收很多吗？ 对， 那个就是传奇人物啊。 我每天，我每个月5号发行，10号发行，15号发行，20号发行，25号发行，30号发行。 你发什么信发那么多？ 每隔几天就要收租，每个人房租的缴期不一样。我一共管理在台北市，主要主力在内湖地区，一共有50几间房子。不得了 啊！他很忙， 不得了。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妹。 妹。 妹。嗯。 妹，你的青春之歌是？ 爱情便利贴。 为什么要笑呢？爱情便利贴怎么了？ 因为那是我应该是这辈子就是唯一也是第一次就是主动搭讪男生。 哦。 是我跟一个朋友，以前因为我们还在高中的时候家里不能养宠物，然后我们就会去住，特地去住有猫咪的民宿。 哎、欸、等一下，我想要先打断一下、嗯、是爱情便利贴还是心愿便利贴呢？ 哎 是 把你的讨厌，哎、欸、那是什么？ 是命中注定我爱你里面的那一首歌吗？ 对对对， 是心愿便利贴。 啊，对不起对不起。 好，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怎么要住猫咪的那个？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我们一起去住民宿的时候，在吃晚饭的时候，就遇到看到一个男生，很帅，超帅，超级帅。然后他经过我们那个饭厅回自己房间，我们就发现哦，天哪，他住在我们隔壁，然后我们就全身发抖，赶快把饭吃一吃。然后我们回到房间， 你在划疝气师是什么？ 把饭吃一吃， 哦、把饭吃一吃， 把饭吃一吃。哦、我戴牙套，所以讲话不清楚。然后我们那时候吃完饭大概8点吧，但我们回房间就想说我们要写一张就是便利贴搭讪他。我们写到凌晨4点。 哇！ 那就不是，哎、欸，你真的真的不是便利贴。 对对对，你们那时候是住民宿是不是？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个房间分开的那种。 但你知不知道住民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外地，所以你用便利贴是一个很……你应该就直接买了卤味，然后就敲敲他的房门说：“哎、欸，我们买了卤味，我们可以一起吃，要不要一起吃呢？” 没有，我们不敢，我们不敢。 不敢， 然后 就是小女生。 然后呢？ 我们写那个便利贴，写到就是我们揉掉几百张，然后那个画、笑画一个很慢很慢的笑脸，画都很完美这样。 天哪！ 假装很 chill 的贴在他的门上， 假装很 chill 的贴在脸上， 就说不定那个粘性不佳，被风吹走，或者被打扫人收走也都不一定。 然后后来就是他隔天中午我们有讲到话，他说他早上来敲我们的房门，我们没有回应。 废话，因为你们画到四点都睡死了啊。 然后中午他好像去外面逛了一圈回来，然后有跟我们讲话，然后还好他是看得懂中文，他是马来西亚人，然 然后后来那个就变我那时候的男朋友。 哇！ 什么？ 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搭讪，然后就是 成功的案例。 对， 但 然后 这一段恋情持续了多久？ 三年，就到高中毕业。 高中？你那时候才国中哦？ 高一。 哦、你高一，然后他什么大学生哦？ 对。 然后他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办法留在台湾，所以他就回马来西亚这样子吗？ 没有，更惨，他是马来西亚来旅游，所以我们三年都远距。 而且你也没有钱出国吧？ 没有钱啊，我们连嘴都没亲到，就很纯纯的爱， 纯爱三年。 对啊。 你现在几岁啊？ 29。 可是你会认为这是你的初恋？ 他是啊，我觉得是。 每天都聊天，我们就说我爱你。 哦，而且三年真的蛮久的。 还用 email？ 有每天聊天吗？ 每天写很多字。 哇哦！ 放了真的很多的感情在里面。 浪漫哦。 对啊，所以就很觉得这段是很回忆青春。 有想过去马来西亚找他吗？ 后来有，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好好好， 然后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哇、 就是， 太快了吧 ？Oops， 但就是当下还是朋友啦，我们有 Facebook 上就是偶尔讲讲话这样， 好的， 谢 谢May的故事， 谢谢，拜 拜。 拜 拜 命中注定我爱你，太浪漫了吧！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清晰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听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 你现在还有那种为了写一封信，写一个便利贴，你那个笑脸，你要画到最完美。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最美的想 象。以前很重视卡片的时候，卡片那个字要先练习，现在才开始写。 啊，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渣男。 写就直接写、啊。 渣男。 这跟渣有什么关系？ 坏分子。可怜的。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在你有什么事可以点燃？我只是 接在后面那首歌也太苦了吧！ 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 深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觉是伤。 舒服哦。 对啊，车内空气也好清新，真让人舒畅。 哎，女儿呢？ 她在车上睡着了。即日起至6月30日，回宾士原厂进行夏季检测，用全方位细心服务，连看不见的地方也妥善照顾。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每个角落都别放过，才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傻妈咪，不论是客厅、厨房、浴室，德国凯驰高温蒸汽清洗机一机搞定，还能消灭99.99%的病毒和细菌哦。 每个家庭都需要德国凯驰高温蒸汽清洗机。 母亲节防疫补助专案实施中，请洽全国授权经销商、百货专柜及凯驰展售中心。 德国凯驰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优胡华语劲碟排行榜，你 能本周第五名 ，DL 罗时峰《辜负》；第四名毕书尽《撞》；第三名 Spark 黄奕《格林成人童话》；第二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第一名陈星月《Am I Who I Am》。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敬业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马克叔叔要准备讲印度诸神皆有戏的故事咯，你准备好了吗？ 诸神，今天要讲的这个神呢，叫做因陀罗，被称为是众神之王的古代英雄神明。据说呢，他是把雅利安人哦整个种族给神格化之后的存在，被称为众神之王，是操控雷的军神，还有囚禁 雷， 雷之呼吸， 不是雷艾涅尔吗？ 啊，对啊，是操控雷的军神，然后囚禁雨水使人类受苦的魔神弗利多战斗这样子。然后呢，有些研究说，像弗利多这样的魔神呢，多半是代表那些曾经跟雅利安人对抗的印度当地的原住民。那因陀罗呢，就是雅利安人的神明，是以光辉闪耀的军神的姿态，是用很华丽的击败那些魔神们。 嗯， 华丽的 招式很华丽， 华丽的击败那些魔神们。因陀罗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母亲抛弃了，那因为他偷了爸爸所持有这个不死药，所以受到了惩罚，被放逐到世界上流浪。可是他之后获得了力量，打倒魔族，最后被称为众神之王。那他因为呢有很多的战功哦，所以从婆罗门教转变为印度教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产生了变化。他所具备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呢，就被转移到了印度教的毗湿奴跟湿婆身上。 又是毗湿奴跟湿婆神。 对啊， 什么都给他们。 因为他们就变成，因为那个宗教典范转移了嘛，所以就是。新的那个宗教，当然就是我要崇尚我自己，就人都是这个样子啊， 一体置换， 人都是这样，就是会比较偏，就会偏心嘛。 嗯， 好，那其实呢，因陀罗在这个史诗当中呢，他打倒了魔神弗利多，可是之后在印度教的典籍里面呢，却变成了因陀罗借助了毗湿奴的力量才打倒那个魔神，所以其实是。毗湿奴打倒魔神的。 嗯， 另外呢，甚至还有这个因陀罗因为与圣仙的妻子啊同床共枕，结果被诅咒，身体呢出现了成千上百的女性性器官。 啊， 这是诅咒，对我身上出现很多 B， 或者呢是说他自己的性器官被夺走了。总之呢，都是一些很凄惨的故事啦。 故事哦。 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故事是说，这个因陀罗他自己就把自己军神的这个将军地位。让给了湿婆的儿子释犍陀。读了这些印度教的故事哦，就忍不住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吗？人家在婆罗门教也是一个很大神啊， 哎、 你非常明显就是夺取他的力量，转移到湿婆跟毗湿奴身上嘛。这就跟梵魔，我们昨天讲的梵魔一样啊，因为没有办法完全无视原先婆罗门教中心这些最高神明的力量，他们原本都是婆罗门教中心神明， 嗯， 所以就只好尽可能。安排自己人啊， 嗯， 跟他们牵扯上一些关系， 然后再吸过来， 夺走他们的力量，成为这样的结果。所以呢，在毗湿奴派或是湿婆派的信仰成型的过程当中，获得因陀罗力量的毗湿奴或是湿婆是非常伟大的。那对人类来说呢，相较于众神在天界跟魔神打斗的故事，那些偶尔会降临地面的神明故事，还是比较能给人亲切的感觉吧。 嗯。 但因陀罗也没有从人民的信仰中消失哦。现在的因陀罗仍然是以护世四天王，就是保护世界这个四天王方位护法的身份存在。 嗯， 他呢是东方的守护神，而东方是太阳升起的重要方位。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在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重要方位。谢谢你们每天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YouTube 直播聊天室，感谢你们。这首歌曲来自李友廷，叫做《我要你》。我明天也要你，我后天也要你。我待会要私讯李友廷，请他不要忘了制作马克信箱的小片。 哦，不用催他，不用催他， 不用催他。 他当天就已经许下了承诺。他当天，我现在是有 IG 私讯为证，李友廷。你不要跑，天涯海角追到你。你如果八九月还是七八月发片的时候，你没有带着马克信箱的片头来的话，公布在D卡上。 好可怕，这个节目不能随便来。要跟你说声再见喽，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听我道尽。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替我证明。愿我的梦想，尽我的遗憾，顺理成章去过你一年。因我的奉献，想再绕我生疏，犯了罪，换我早点涅槃，换回。 吵架，连我的热烈在让我哭泣。我下的结，从我心的缺，花开都要再流血，让我再流血。 奥运抢先开幕，最强男生山姆史密斯联手铁肺天后黛米洛瓦特，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夺牌率百分百金牌组合，空降全球 iTunes 冠军，请听环球山姆史密斯黛米洛瓦特全新单曲 I'm Ready。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十八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